旅行，带着我有眼睛就更年轻，青春一定要是最美丽，老了以后还是要继续，和老公小孩全都留在家里，下班就跳着我们去参加姐妹们的聚会。 How happy, how happy。 Thank you.

是十年一段是野心，女人喜欢用光截图念男人的时间，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账单。哦， 宝贝，也许是戒不掉的爱，快让爱主演让你看得无言。 我们越心疼永远少一件，你见面画面让我头晕又目眩。也许你会将我挂在嘴边， 请收敛你那自认聪明的心眼。 飞翔，以后每一分一秒。

着你，沉默的等奇迹，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大家都去争量着笑着，心满的开心，对着你的我笑得多合群，弹地的洋葱像我有一时他未必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隐藏着自己。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压抑，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流泪，只要你能听到我看到我的全心全意。 三河，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本期我们要提示大家的是安全燃放烟花爆竹时的注意事项。

算不算是安好？你站在对面喝药啊，裙摆快要燃烧，月光越来越少，我们无处可逃，有时寂寞就是火药。 yeah, yeah, yeah, yeah. 有点疯有点坏，这感觉有点奇怪，但不管你不爱我就是 Mr. Bad。 我想要你想要都不止一个拥抱，不需要太多理 骄傲的刀杆和红砖发，死去的种子明天种种，打不开的心门拦着走，门门门，要学学那个琵琶里真的心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为了你，我就想到过去，有你可让我写出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有别人身上有何来去，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我过得很好没关系。你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有你可让我写出来。

心灵会得到救赎。追求一天天见的你，丝丝平凡很难得的幸福，因为爱无所不在，就不会害怕迷路。